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首先咧，我要厘身先，因为我其实游戏机嘅历史咧，就只系打到呢个街机第一代街霸嚟嘅。 嗯， 咁咧就基本上 Xbox 未玩过啦 ，PS One 玩过啦。 嗯， 咁咧就呢个手机游戏咧，我完全未玩过嘅。其实 我好你啲，咁我手机游戏我都有玩下，不过就我都戒咗一年啦。咁另外啲咩、嗯？ 即系我连 Candy Crush 都未玩过嘅我。 咁 我都未玩过 Candy Crush 啲嘢。 咁我自从 俄罗斯方块我都未玩过。 自从有正职之后，我就唔会，我唔玩咯。 嗱，咁就呢个任天堂呢个 Pokemon 点解连我哋啲咁嘅老饼都要讨论咧？就因为呢两日真系我自己见到咧、 嗯， 特别今日咧，我因为一路翻去会展啊，一路喺湾仔啊咁样见到咧，基本上全城啊叫做云游啊。咁就為咗呢個捉妖怪， 即係佢2014年之後第一次再上街嗰啲人， 我估係啊。 我大女你知唔知啊？平時咧叫佢行埋啲我度啫，攬攬爸爸都唔制啦。琴日攞住部 iPhone 嚟俾我，求我嘅爸爸，唔係啊，因為有密碼。 哦， 佢每一次有呢啲嘢咧，就嚟嗌爸爸噶啦。 嗯，咁你問 佢上一次已經係 Spotify， 咁你問佢做咗暑期作業未先？ 做解佢好乖嘅呢啲就，咁啊裝俾佢啦。咁可想而知咧，你諗下幾大魔力啦？平時好多嘢咧，佢算啦。 嗱，呢個 Pokemon 咧我就知嘅，因為佢流行嗰陣時咧，其實應該係十幾年前係嘛？ 我已經唔止啊。 比卡超嘅卡通片係 九幾年啊， 九幾年啊嘛。咁所以咧就我就認得嗰只嘢嘅，認得嗰啲妖怪嘅。 嗯。 咁咧就自從我諗最先 launch 咪澳洲啊嗰頭啊。 總之唔係 未到香港之前咧， 亞洲、日本都唔係有先嘅， 係 嗰邊先嘅。 咁咧就當時我都覺得好奇怪，咦咁老餅嘅嗰啲卡通怪獸， 嗯， 咁咧就但係開始咧發覺個個人都討論喺自己嘅 news feed 裏面見到，即係嗰啲 Facebook 嘅朋友個個都討論緊呢樣嘢。咁咧就正式登陸香港之後咧，就直情係我諗即係洗版啦，完全係瘋狂洗版。 嗯， 咁我真係唔明嘅嗱。首先嗰個技術本身咧，我覺得就唔係新嘅。 哦，絕對唔新。嗱，佢有一用叫 AR 啦，就係嗰、那個即係總之以前咧就要擺個 QR code 喺度嘅。咁跟住咧，你就影落去咧，咁就已經。其實今次咧啊，啱啱去韓國啦，去咗某大國，佢叫呢個國企嚟嘅。咁 財閥 嘅財閥啦嚇，唔使講。 私人公司嚟嘅。 私人公司嚟嘅。咁佢已經唔需要任何嘢啦。咁你整落去，咁已經咧可以睇到，例如話啲家私。你前面是沒有人的，不過裡面已經有個人在那裡了，他已經可以這樣在那裡看，有條片，即基本上不是片來的，是一條是很動態的，即你 但是放在那裡， 即是將那些那些虛擬的人 很 smooth 的 射了下去那些實際的家私那裡。 其實那時候我想來想去，我其實這個世界呢，剛才你看你說的這個其實整條橋就說是個 gameplay， 我們叫那個叫遊戲性，即那個玩法贏了條橋，贏了所有嘢全部都 existing 喺度噶啦， 但系个 character 都赢噶嘛，因为佢个 Pokemon 本身多人识噶嘛，嗰啲公仔 一定添啦。你如果你求其攞另嗱，除非啦，例如话你攞 山海经啦，好似大陆 系啦，西游记啊，或者攞啲冇版权噶啦，过咗都几百年噶啦，咁我即系 character 要多嘅，例如话水浒传啊，或者 即系108个好汉啊， 甚至三国， 或者隋唐 三国都得噶。三國咪去到佐敦道， 但我今日諗嗰條橋，我同阿哥頓都講過嘅。如果捉湯井空，可能仲受歡迎。 但係到時會人哋認曬你個樣咯。 但係冇百幾個喎，係咪？ 有點會冇百 個？可能幾百個都有。Lens 會熟啊，嗰啲我淨係識兩三個。 嗱，今次咧簡直 我識到波多野結衣嘅啫。 天時地利人和啊，嗰件咁嘅 AR 咧，我哋諗嚟諗去都冇乜用嘅。即係你就算。今次我喺韓國見到嗰樣都覺得其實唔係咁大衝擊。 啲 commercial 用啦，即係唔係用 game 啦。 係啦 ，B 條 B 嘅啫，頂籠都係。咁而家今次咧 B 條 C 都好緊要，仲要係有埋 O2O 添。咩叫 O2O 咧？就係 online to offline， 即係話你喺一個虛擬嘅遊戲裏邊，你會走去現場去做一啲嘢。 有個 avatar 啦。 嗱，我而家最之後我一開個我嗰個 Facebook 咧，就全部洗版啦。 就啲人， 我啲朋友啊 ，cap 咗佢哋自己。 係啦。 咁咧話喺邊度見到啲乜嘢？咁其實咧佢已經係做緊一個咁嘅行為。如果再加埋就係話你同一啲 corporate 合作，例如話你嚟我呢度 就可以 捉到某啲嘢。如果只嘢如果嗰個價值個分數越高嘅話咧，可能我收嗰個費用亦都係越高。 即係我個快餐店或者咖啡店，我有嗰只精靈， 你個 potential 好犀利 啊！咁啲人咧就要走入嚟我個店裏邊。 如果佢再玩絕啲嘅，好似以前咁咧，去老麥嗰度咧，要食嗰啲餐咩餐， 我冇講名喎，你講咗名喎， 麥記啊嘛。麥記嗰啲咩餐咧， 跟住大嘅店幫唔緊要， 換嗰啲咁嘅嘢， 唔係麥德，麥。 麥德和咯， 麥德和咯， 咁我使唔使講埋？使唔使講埋大拉諾啊？OK， 咁嗰陣時我係咪換嗰啲咩公仔嘅？ 斯諾比啊， 佢隨時可以玩呢樣嘢㗎，用個 QR code 你要買咗某樣嘢， 換咗啲狗仔啊， 先至可以俾你，或者買啲 coupon 又好點樣？咁佢咪 draw 到一啲 revenue， 即係直情 draw 到啲 cash flow 啊？我講緊嗰間大乜樂啊，或者 咁咪同嗰個任天堂可以結盟咯， 拆帳咯。 是啊， 是一件是真的很多人都問 online to offline O2O， 香港是不流行的，即其實頂多都是叫的 Google Van， 這個 或者 其實假打電話叫更快 Uber 這樣，可能 就是要整個 Apps 這樣，即是在書店書展都是 download Apps， 有禮物送人， 等於以前逢 Media 都整個 Cyber 在前面一樣。 是，今次它真的我哋成日都講啦，做生意係一個元素嘅嗰個 five essential 啊，即係你究竟你中咗啲咩咧？嗱，中咗 character 啦，第二 O2O 啦，第二就互動啦，第三咧就會係一個 business model， 就係嗰、那個 同嗰啲 商户啊， 商户 咁變咗，喂個股價跌升咗幾多啊？ 升咗一倍啊！ 一倍喎， 係啊， 喂， 就任天堂沉咗好耐啦。 佢唔係一間嗱，佢任天堂係由做 Game Boy 啊、紅白機啊， 我哋細個嗰啲咯， 超任啊，跟住到架嗰架 Cube 啊 ，Cube 死啦，咁跟住。 但係佢都有啲做軟件有成功㗎係嘛？ 係 Mario 嗰啲 ，Mario 佢啦，咁所以佢今次好，今次佢就係。 但係佢啲係 old school 喎，我覺得叮當康嗰啲嘛。 但唔緊要喎，佢其實好多咧，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嗰條橋係得你，同埋咧人咧去捉呢啲咁嘅，你問阿 Lens 就知㗎啦。如果你話捉呢啲咁嘅公仔啊，要攞呢個 character 咧，係一種心癮嚟嘅。我識好多咧， 都係以前養貪貓哥子一樣 咯。Exactly， 三四十歲嘅人咧，係為咗呢啲。我聽有個我有個秘魯朋友咧，佢話一個月使$100,000要嚟買劍， 就係 online 包 PC 買啲武器，$100,000。 佢揾錢點會有人俾人揼咗劍之後自殺咧？ 係啊，咁所以咧呢個根本就一條，即係呢條咧又係嗰句咯。你諗咗之後，呢條絕世好 Q 嚟嘅。冇噶啦， 但邊個擁有 character 先至係重要嘛？係咪？ 係冇錯， 擁有嗰啲 IP 啊。 所以頭先我講嗰個五角形啦，咁你缺一不可咁就。 咁所以佢就任天堂啊，泛泛都有啊， 又除曬啦。 啊，其實我覺得嗰啲 Pokemon 仲有一樣嘢，因為嗰啲係啲人係僆仔，譬如10歲8歲嘅時候咧， 玩過 就玩過 童年回憶咯。 咁但係而家佢哋咧有消費能力啦，已經係變咗係中年人啦。其實係咪30歲以上啦？咁佢係一個 high income 嘅嗰啲獨男又好，就單身嘅人，咁覺得佢嘅消費能力好高嘅。 捉阿靜兒都好玩啲，我覺得。 捉嚟做 乜先？咁啊，大家自己諗下， 係咪先？捉埋， 即係好似美國 攞水淋佢。 美國啲 AV 系列，將啲卡通人物咧就變成 AV 嘅主角喎。嗰個係一種顛覆嚟嘅，即係你正義咧本來好正經噶嘛，但係喺你嗰個虛擬世界裏邊做咗另一啲嘢。 嗯， 即係等於呢個《阿凡達》。 系啊， 阿凡达有成人版， 有啊， 系啊， 系啊，好重口味啊， 即系 Simpson 都有噶 ，Simpson 不嬲 真人版啊， 唔系，即系佢个卡通里边咧，嗰啲主角咧，即系全部系做紧呢样嘢嘅。 但系 Simpson 本身自己都一啲系好破格，系战家破格嘅嘢嚟噶嘛，佢唔系一啲即系正正经经，即系嗱呢啲咧又讲翻啦，讲翻呢啲咁嘅卡通片又好点好，或者好似之前嗰个咩毒师咩炼药毒咩 Breaking Bad， Breaking Bad 嗰啲咁樣，喂呢啲咁嘅即係咁顛覆，喂 製毒師係啊， 講個老師係做製毒， 中學化學老師走咗去製毒啊嘛， 喂如果呢啲，你話如果呢套嘢即係喺我哋 九手 打大 頭 哥，喂一日90,000個投訴啦， 係啊， 但人哋你唔好理喎，即係其實人哋就用種獨立思考咧嗰種咁嘅嘢，先至練就到一啲出呢啲 Pokemon Monster 嘅人啫嘛。 一定不會是我們即是 衰當然啦，你想想現在那些耶教徒已經在網上整個土文出來的話、 都被你放這樣都被你入 踢下去跟這個妖怪打交道大佬啊，你什麼邪靈啊， 即 是這些東西，如果你是一個這樣的腦袋的人，你怎麼會 你 有咁嘅創意咧？ 咪就係咯，創意係一定要係顛覆啊嘛， 係啊， 一定要係即係我做啲你唔做嘅嘢啊嘛，係咪先？咁 做啲大逆不道。 嗱，係等於我哋講歷史一樣啊，歷史不朽都存在噶啦、但係好多人咧講歷史就要咁樣陳耀南咁樣正襟危坐，擺杯茶喺度，戴頂帽咁樣，然後咧跟住咧仲要喺度咩咧？諗起把聲， 係， 唉，等我話你聽啊，你又唔識噶啦咁樣，即係啲講古佬嗰種 style， 跟住仲要咩咧？就要括個英文啊！ 哦，嗰啲就叫做學者喎，年青學者 又咪啲主席跟住 Chairman Mao 咁樣，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啲 個髮型係咪要高啲嘅？ 好高嘅，係好似 Simpson 咁啊！咁咧就呢啲你聽落去，即係香港電台第五台嗰種感覺啊！ 哇， 即係兩秒就瞓覺啦， 收唔到 喎！係啊，兩秒就變咗鍾偉明講古咁樣。 或者好像以前何文會講那些掌故呢，用那些聲音都 好像都想起把聲音就是這 樣，想起把聲 音。所以其實為什麼那時候我讀吳鄭書呢，某程度上我都要賴賴他們，就是他們勾起不我的興趣。 我都說等於我們搞合體字，就是今次那些中文字一樣的嘛，其實中文很過癮的，是你怎樣將字砌，我都說秦朝那些人不是跟我們一樣，他們幾條友在砌那些字、砌完之後就變成帝書一路流傳下來的嘛。咁而家點解幾百年之後、幾千年之後，我哋唔可以做翻同樣嘅嘢？秦朝將佢啲潮語變成隸書啫嘛， 係當時嘅潮語。 係啦，咁秦朝嘅潮語嚟噶嘛，嗰啲係。咁而家香港，我哋將我哋嘅潮語將佢組合成文字啫嘛。咁呢好多好多細路仔嚟到我哋個攤位，係教翻啲家長啊。 係 字嗨你唔識咧咁樣，阿爸話讀字哀喎咁樣，佢讀唔到 H 出嚟啊嘛。 我係我哋 set up 嗰陣時咧，好得意啊！嗰啲現場嗰啲咁嘅工作人員咧，我見佢喺度掃地，個掃掃停低咗。 喺度睇咯， 喺度睇。我拍下了一張照片，我覺得這個影像很有趣，其實你怎樣去令到人家去思考， 其實就是你有個橋令到他會有個 wow effect， 一看的時候什麼來的呢，即是我覺得是啦，即是很多即是包括這個 Pokemon 我覺得都是一 樣，這樣、 是啊，這 樣又不是說你去到就贏到的，你還要 其他人 推個頭射到他、可能我又不是玩過，我不知道 gameplay 怎樣，可能有個人可能那裡只有一隻的、同一時間因為個 server 是可以這樣控制的、即是用 IT 角度被人拿了的、你的手頓一點的就沒有了， 是啊，就沒有 了， 可能他一日 限十隻的、每十秒鐘每一分鐘出一隻，假設我不知道，未玩過所以我不知道，那就是這些 gameplay 他做的。 所以我都警告那些駕車的人，大恩你都小心一點駕車，留意路上的行人， 是吧， 真的、隨時他在過馬路前面追著那隻東西的時候呢、突然間中了出來都不出奇， 我真的這個不出奇、所以我覺得真的，所以今天你出了個 post 啦，都話即係你 不會玩，我唔會玩嘅。 咁我都唔會嘅。 我由而家到將來都 不會玩。但如果捉蒼井空咧， 我捉即係 我開始猶豫 啦。 我開始猶豫啦。 唔係虛擬嗰啲唔玩。 虛擬捉實體就捉。 係啊，即係如果你所以 咁咪要咁咪要參加握手會啊。 係啊， 或者感謝就。 但係去到原來嗰個李思軒嚟嘅。 不是要中招咯，他说的是不是他你大人跟我说游慧晶签名会嘛， 我跟你在厕所一走出来见到咦我大声是游慧晶，你真的以为是色迷迷的，游 慧晶是他怎么说呢， 他我见到个思烟色迷迷望着他啊， 不是他那些、粉底呢好像、国母那样 是吗， 国母的 光啊， 国母的是跌出来的，正好是啊， 我声明先，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啊， 哦，講國母都驚係嘛？ 唔係好識嘅， 唔知講乜。 國母係咪同水母一樣？其中一種嚟咯， 咪就 係反光嘅水母啦。 唔知咩嫲嫲咧，可能我都記錯咗。 哇！越講越多，臭 大佬， 嗰啲加埋埋就中 咯， 中 咯。你就變咗個 Pokemon 個小妖精我啦。 喂，咁可能學過細良講 點喎？喂，叫啲特工咁樣。 係啊。 喂，我諗都係小心啲。學過細良講咧，我哋如果買咗我啲書，又唔識得點樣去應用咧，你有可能咧就坐呢個靈。波特快就去了一個 Ningpo Express 旅遊點咧，個旅遊點咧，你嗰團員咧著啲橙色嘅團衣嘅， 包食宿， 係包食宿，從咪而 不過冇有線電視， 你有線牙刷， 一個鳳唔係鳳凰衛視啊嘛，鳳凰衛視 唔係有線牙刷同埋 有線牙刷咧，佢嗰牙刷條線掹 真 係 有條線掹住， 你刷完之後佢扯翻翻， 同埋包上 CCTV 同埋呢個鳳凰衛視， 就可以幫你做拍戲啊， 幫你拍戲係啊，有埋導演， 有埋導演， 有埋劇本咁樣。咁咧就呢、這個 小心啲嘅都係要 係啦，就講翻呢個 唔好再講國母啦。 Pokemon 呢個遊戲啦，我覺得我哋學唔嚟嘅原因係咩咧？即係好多人話香港嘅 startup 啊，搞多僆仔走去做手機遊戲啊 ，character design 啊咁。你諗下 character design 呢樣嘢點解日本人咁強咧？因為日本人咧好多時係咩咧？佢個文化裏邊咧冇咁多框框 包袱， 冇咁多框框係啊，真係嘅。即係佢卡通片好簡單。譬如我哋睇叮當都好啦，由細個已經睇，哇！小學生互相欺凌，係咪一個伴虎啊？以前叫忌安嘅， 係啊，嗰啲係 bullying， 係啊 ，bullying， 即係嗰個牙刷仔就有錢仔嚟， 有錢仔 招積積咁樣，係嘛？ 即 係 裏邊嗰啲都係岩岩慘慘，冇個好人 嘅，係 咩？ 你睇蠟筆小新，大佬五歲啫嘛，好似係嘛？向下葵少班 專講鹹汁嘢， 專講鹹嘢，串阿媽，阿媽嗰啲咁嘅孏嘢就俾佢踢爆。 一個都話咯，一個民族如果係太多政治正確嘅話咧，就點會出到 呢啲嘢？喂，大佬仔仔都係灰狼狼喜洋洋，真係 喂 嘥氣啦！ 所以我而家可以有少少啊，少少啊，都欣賞 Donald Trump 嘅。佢嗰日接受訪問咧，佢話：我唔再同你講政治正確。 唔係呢個就係政治嗱，坦白講啊，人本身嘅文化咧，人類本身咧係中意碰觸一啲禁忌嘅。 係啊， 個快感係嚟自咩咧？打破個社會禁忌。 係啊， 所以好多人唔明嘅，即係話。點解呢個日本嘅 AV 啊，佢咁多呢啲禁忌嘅題材喺裏邊，大家都知係假嘅其實。 嗯。 係咯，點會有個阿媽 放課後啊、亂倫啊、婆媳啊、呢、這個 未亡 義母、 義母啊、義兄啊， 係 全部都係禁忌嚟嘅，根本係。仲有係呢個 近親啊， 媳婦同呢個家翁啊， 近親咯、 啊， 近親系列咯、 啊，近親系列啊，未亡人系列啊，放課後系列啊，校長系列啊。 我哋有本書都幾賣得嘅，就專講呢啲啊，係 咯，咁就仲有呢、這個體育老師啊，係啊，仲有阿林林嗰只叫咩野外露出啊等等嗰啲係啦，即係點解？係乜佢本身係禁忌咧？野外露出 話你經常提林林個名， 唔係我經常個個都提嘅，你哋喺度笨笑啫嘛，不過我應你哋所求，所以先咁講啫，你就嗒嗒嗒喺度，咁就呢個就係、是。即係當然佢個文化裏面咧，我哋好道德咁去睇咧，當然就話佢日本人變態啊乜乜啊。但係諗下，就算佢嘅日劇啊，我成日都話好早用愛滋病做題材，跟住用而家 View TV 播緊嗰個叫女同性戀做題材，男同性戀都有，係咪？你諗下我哋 一幫 香港嘅咁所謂嘅西化嘅城市、國際化嘅城市，有邊一個大台嘅劇係敢碰觸一啲禁忌嘅嘢？跟住就咩咧？家教會又嚟啦，李思煙又嚟啦， 盲光社， 盲光社又嚟啦，嗰啲耶教土民 又嚟啦。耶教即係話你有啲咩 同邪靈交惡係啦，咪就係咁咯。咁你坦白講，日本都有問題，就係人哋唔會睬佢哋啊嘛。係。而香港就係咩咧？將佢哋 play up 啊，覺得嗰啲盲光社啊，覺得嗰啲係 心平 愛字頭啊，家教會係心平。咁點解唔可以反駁佢咧？喂！喂，大佬，流行文化又咯，流行文化自己嘅創作嘅規範，唔係樣樣嘢都同教會同道德有關嘅喎。 喂，即係等於 opera 咁樣，好可能唔係可能，我應該係啊，要更正我啊，係以前嚟講係一啲 pop music 嚟嘅，啲人會話：喂，大佬，你播啲咁嘅，我哋播宮廷歌嘅喎。 喂，我識少少歌劇歷史， 啲人真係唔好明 白。歌劇院以前開喺賭場隔離啊，意大利。 唔係啲人，真係唔好明嘅。譬如話講莎士比亞、沙翁、叔然 嘅好似食嗰啲啊。 你知唔知道莎士比亞嗰陣時咧，就係好似整台神功戲，然後咧就要，所以你睇下莎士比亞啲劇裏邊咧，有啲父母子女互相殘殺啦，刀光劍劍， 同埋嗰啲人性嘅咩兒 丫頭 啊嗰啲， 係咪先？有好多暴力，有好多即係情色嘅嘢，點解咧？ 暗黑啊，人性。 因為要 焗 個收視率啊。 係啊， 佢嗰啲全部係嗰商業嘅運作，整嗰個神功戲俾嗰啲村民去睇，係咪？即係總之都係村民咁樣。然後哇，好過癮喎、啊，又打曬劍喎、啊，咁樣。 你睇嗰個有套戲，收尾拍過㗎，叫做《 Shakespeare in Love》啊。 嗯， 其實佢係拍翻當時 係啊， 佢嗰個場面啊，嗰啲情況其實係啲好 popular 嘅嘢嚟㗎，沙劇 係。即係當時係完全不離地嘅。 是啲即係夏利巴人啊，同埋 等於我哋而家今日讀《詩經》， 即係直情係夏利巴人啦。 我哋讀《詩經》一樣啫嘛，咩關關雎鸠，在河之洲，其實攞嚟溝女噶嘛，教師係除咗入黑社會之外就係溝女。 嗱，我落時間講啊，遲啲金融應該會係成為一種。上神台嘅，而家已經上上地 咗啦， 會再上啲。 佢點解咧？我就話金庸係一個相當虛偽嘅人，即係今次書展揾佢做咧，我覺得極之唔高興。金庸虛偽在於咩咧？嗱，莎士比亞再生咧，都唔會揾幾個流羅捧自己成為沙翁。 冇啊，佢從來即係其實 佢咪最多同另外嗰啲劇作家度鬥嘅啫。 佢當時最重要咧就話佢賣唔賣到個劇，即係有冇觀眾， 即係收視率過唔過五十點咯。其實 係最緊要就係商業運作。 沙翁會不會不斷去修訂自己的 play 呢？金庸啊，他的今後即是他成了名，你說他1970年寫啦，1960年寫到1970年啦，他之後那20年30年是不斷去修訂自己的內容。這個才是問題，我覺得。如果他不是那麼想成為金學經典，將自己放在一個純文學嚴肅文學的地位，其實他根本是流行文化，根本在報紙裡面連載的小說，但是不斷改，不斷將倪匡寫的那些刪了他，跟住將那些他覺得反駁那些刪了他，然後跟住就開始出明報明河寫的版本了。就是什麼呢？這幅地圖呢，就是當時韋小寶去這個什麼什麼的康熙的時候用過的， 簽 個 尼布楚條約， 尼布楚條約他就暗示好像那個小說呢， 是跟歷史是有 是歷史的一部， 即是他做了很多考據才寫的那些東西出來。 這個叫以小說亂史，如果他不是將自己放在一個這麼高的地位，他又何嘗會將他後半生的精力，除了起草基本法裡面那些這樣的垃圾那些方案之外，就拿來去修訂自己的作品呢？很多很少作家，包括楊綱又好，大作家錢鍾書又好，是寫完《圍城》他不會不斷後半生不斷在改自己的《圍城》的內容，首先人物性格都改了過，有些 是 這個很奇怪的。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他太過著意 想做大師 上神台，是啦，將自己經典化，將自我經典化。嗱，呢個就係我以為 Facebook 啲人先係咁嘅啫，原來唔係嘅。我唔信金庸識玩啦 Facebook， 但原來金庸都係一個咁嘅人，就係咩咧？對虛名，我覺得佢咁多個人物裏面最似佢一個就係呢個岳不群。 Okay. 真係嘅，對虛名嘅追求，話同阿令狐沖講就話自己唔求嗰啲嘢，實際就舐咗本 picture 劍寶翻屋企， 係咁。 係嘛？係咁匿埋喺度，自己鋸喺度。 所以佢啲小説都係成功嘅，但係佢成功在於咧，最後小説係諷刺緊佢自己。 佢自己變成佢小説諷刺嘅人， 變成一個小説。 佢寫嗰陣時可能唔 係人物，係啊。 佢寫嗰陣時可能唔係，但係諗下嗱，佢走去晚年走去劍橋攞個博士，走去研究唐朝嘅皇位繼承制度，其實就無厘頭嘅，我覺得係。然後跟住咧就不斷嗱，個論文我冇睇過啦，我唔知道水平係點啦。然後不斷咧就翻大陸講學啊，華山論劍啊， 都應該唔係菲律賓塔力嗰啲 嘅，唔會嘅，應該我諗牛津嘅好似係歷史。 係啊，我知 道。咁就亦都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大陸嘅，即係我覺得相當惡俗嘅活動，咩華山論劍啊呢啲。咁啊，有一次我上華山咧，真係見到咧有一嚿石寫住華山論劍之處咁樣，即係完全破壞曬華山嘅景觀。咁我覺得呢啲嘢咧，就係一個人對虛名嘅追求咧，去到咁嘅年紀都放唔低咧，即係自我經典化咧，我覺得係中國人嘅有陣時即係老毛病。 所以其實我咪覺得咯， 唔係身後名啊，係生前嘅 生前嘅名。 你唔發覺嘅咩？我即係香港好，中國都好啦，即係出到一啲。所以我哋咧，上次我哋七一遊行嗰陣時咧，咪有個人嚟挑我機嘅，唔知點解挑我機，我真係奇怪，我又唔知咩。佢問我派啲乜嘢咁，我話文化沙漠咁講呢句詞，跟住佢話香港邊係文化沙漠啊？香港有幾間大學啊？我硬件嚟嘅啫。哦，咁你香港有啲乜嘢？我問佢咯，話香港有啲乜嘢嘅經典嘅文學著作？ 走圖咯， 近呢20年出過咯。 我城咯， 嚇走圖咯，我城 即係小 詩咯，《肥龍日記》 咯，雅詩咯， 雅詩。 你唔識雅詩嗰啲詩咩？ 即係講啊，喂，你睇下人哋外國嗰啲咧，即係唔好講上神台啲啦。就算你睇啲劇作，例如話我家我裝咗 Netflix 啊，咁我好開心噶，我睇到好開心啊。例如話好似嗰套咩 我介紹啊，好多僆仔嚟睇我哋攤位，我介紹佢睇 Netflix 啊，睇 Marco Polo 啊， 係 Marco Polo 啦，係啦。另外睇我睇我最近 嗰個宋朝嘅假設度，好武功啊！你知唔知？ 咁你變咗你睇人哋嗰啲編劇啊，啲咁樣代代有才人，因為人哋肯創作。 喂，你睇 Breaking Bad， 我都話啦。 製毒師，一個中學老師走去做咗 C 巴。做海洛英，仲要係高純度海洛英，呢個題材啊，香港啊未拍已經被人 ban 咗啦。 即係離經半道。 你明唔明啊？跟住就你睇寒戰，大家又拍咩手掌啊？所有嘢都反駁。你只要稍為對政府有認識嘅，呢套劇所有嘢都反駁。反駁程度仲超越咗《無間道一》添，我覺得。 係。 因為《無間道一》都冇咁煞有介事， 未睇要睇睇睇 講裏邊嗰啲嘢。 我真係覺得我唔想睇《寒戰》同埋《三人行》，因為我即係好抗拒啊！聽完嗰啲評論之後，我發覺係即係。完全反駁脱離現實，我一睇到啲咁嘅， 佢原因係香港個底線不斷退嘅，你明唔明啊？ 即係嗰個警察去掌掴嗰、那個顧問醫生啊，係咪？你有冇睇《三人行》啊？即係咁嘅戲點睇啊？ 唔係，即係我哋話一路個底線一路退，大家標準一路退啊嘛，屌喺。呢、這個修頓交到兩腳就話自己係士高斯嚟㗎啦嘛， 因為、上高嘅人要呢啲咁嘅嘢，你下面變咗全部奴才啦，包括做創作嗰啲。 我係講係咯，老細，喂呢度唔得，八不講，九不講，十不講。 其實我覺得金庸都是一個好嘅研究題材咧，就話我覺得佢啲小説照一句不加。一句不改已經是殿堂級的，為什麼呢？他在全香港的人都不知道怎樣去批評的時候，他對那個個人崇拜，對那個政治裡面那種野心家是入木三分的克華德， 不是笑傲江湖的時候， 但是怎知道他後來呢，他對自己的名利看得那麼重要，然後變成另一個人，然後呢自己原來幾十年前寫的書是諷刺他自己。呢、這個就是一個很吊詭的嘢。 唔係，結果就係人始終防唔低個虛名，你太多包袱，所以你中國點解冇個流行文化裏邊咧，出唔到呢啲創意？ 點創啫？ 韓國都唔得㗎，我覺得你問我，到今日我都覺得韓國係唔得㗎。 我去到睇，其實講真啦，我睇開啲電視睇，其實好悶。 其實我都話啦，你去豐澤，你睇佢哋不斷播嗰啲韓星，我平時又唔睇嘅，咁啊買電器嗰陣時見到， 你焗睇啦， 焗睇啦。喂，睇完呢、這個，我咦我咁得咁似 Wonder Girl 嘅，隔離嗰隊咦又係咁似。 喂，我今次我哋去韓國咧，我喺度明洞唔知邊度咧，總之啲流行地方啦，咁啊以前賣假嘢嗰度啊， 梨泰院， 梨泰院啊，咁啊我哋食火鍋啦，咁啊話太熱啦，頂唔住行出嚟，咁我睇下啲人沿途行嘅人，嗰啲女仔咧完全一模一樣，即係你男仔都一樣。冇咗自己 character， 男仔咪草菇頭、冬菇頭啊，得。 所以你問我，你話即係 好紅 啊！所以你問我，你頭先講得冇錯，我真係唔覺得韓國出嗰啲流行文化，即係有嘅話請聽眾。 佢就將來大陸嘅流行文化嘅形態就似韓國，我覺得國家體制。 因為佢唔想你超即係 舉國體制， 佢唔想你太過嚇、跳脱啊嘛，你都唔想你有 你離半島嘛，係啊。 唔係，但係你個太陽的後裔咧，大陸已經出到一套差唔多嘅喎。 太肥的後裔， 唔係又係個即係有個 有啊！香港有本書就係嗰個紀念歌嘛，叫《太肥的後裔》。 咁仲有喎，大陸而家乜都唔准拍，喂，大佬鬼又唔准拍。 佢好似有個 Pokemon 嘅山寨版叫做《山海經》嘅，係 啊， 啲怪獸好特別嘅， 冇頭噶嘛， 係啊，好多人驚啊。 喂，個大陸乜都唔准拍，又冇咪又冇， 而家好似連百度啊、搜狐啊，全部唔准做新聞報導啊，出咗啦，係啊，唔准做調查報導啊。 系嘛？ 唔准自造自己嘅新聞，只可以用官方嘅新聞。 咁真係好麻煩啊！ 冇喎，但呢個倒退，我諗係全方位嘅喎，其實。 我冇所謂嘅。 我都冇所謂。 我覺得咧，你唔衰，我哋未一集咧，大陸唔覆街，我哋點會有運行咧？ 嗱，呢個正珠香港歷史咧，百幾年嚟都係。 從來都係咁嘅。 你諗下，晚清唔覆街，點香港點會仲成為殖民地咧？ 係啊。 即係我唔係話想你唔好，其實我都想你好，不過冇辦法啦。你哋上高嗰班當權者想你咁做嗰陣時候，你哋仲要拍手稱賀，仲要支持佢。 所以最關鍵嘅嘢就翻翻去你個心態啦。即係如果個個都唔敢做何韻詩嘅嘢咧，咁你自己咧都會俾佢貶低埋，同埋自我貶值咧，最後被矮化。 你拉低曬咯， 最後你會玩完嘅。即係我哋要知道咧，大陸咧因為咁多管制咧，佢根本咧就算啲人幾叻都好咧。都係冇嘢， 同埋好簡單，逢親要 upload 一點都不能少嗰啲，因為大陸撈唔掂嗰啲藝人。 係，最近嗰個 真係撈得掂，話俾你聽，香港上去撈得掂，梁朝偉、周潤發、劉德華、袁詠儀，你睇睇下呢啲撈得掂嗰啲，人哋使唔使用呢啲咁嘅手法？ 佢唔用， 好似嗰啲温兆倫啊、黃安啊。梁咩嗰個？梁烈維係嘛？喂，大佬個名字都唔記得咁滯，差唔多。 即係得罪講句嗰個梁烈維，我睇未睇到。 跟住惠州政協啊，陳小春啊。 唔係，仲有嗰個同梁烈維差唔多，即係不相伯仲咧，佢可以剃毛係上位啊。 陳浩文， 陳浩文 幫個大肚老婆剃毛，呢啲咁 bad taste 嘅嘢。 即係我真係覺得你諗下。upload 張相， 我自己 upload 張剃毛相啊，即係我覺得係， 其實應該將相打直啊嘛， 正面， 正面又或者用而家嗰個科技， 係啦， 三六零嘅， 咦，嗰個都係即係孕婦都係個系列嚟嘅， 係咁樣整出嚟，陣間我哋再講啊嘛， 好，休息一陣。